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冠声文化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将军令》，作者偷偷写文，第一卷第25集。皇帝喜好与常人迥然不同，曾杀了杨良的那张弩被他悬在案头不说，甚至叫工匠为那箭头特意配置了预制箭杆，孤零零插在箭囊中，与那铁弩挂在一处。陈泽民看到时有些茫然，纵然是为了警醒自己不忘仇恨，一般人似乎也不会这么做吧。他不曾明白过这个人的想法。皇帝接下来封了他爵位，又赏了新的府邸，并时常将他带在身边，几乎要将宠爱之意昭告天下，于是到陈府送礼的人更加络绎不绝。有时候皇帝兴致来了，也会要求他留宿宫中，陈泽民默默地服从了。他是皇帝的臣子，已经是这样的重用宠信了，他还能希望那个人怎样呢？身体上的占有也许是代价之一吧。陈泽民的升迁太迅速，于是关于他的谣言也格外的多。日积月累之后，他已经能够平静面对，但在听到宠臣这个词时，他还是禁不住的脚下发虚，似乎被人一枪戳中了心脏般难受，只能苦笑，暗想着自己还未修行到家。这一日，御花园中新运来几块太湖石，嶙峋多孔，玲珑剔透不说，体积巨大，却甚是难得。皇帝命人叠成假山，以供赏玩，并将陈泽民叫了过来。陈泽民到了宫中，有人将他领到了花园内，却不见圣驾，一问方知是临时有事，差他在此等候。无事之余，陈泽民围着那假山绕了一周，见那山重峦叠嶂，如同巨型屏风般立在水边，阻断了视线，果然更有曲径通幽之感，只是如此庞大，也不知道如何运到京城中来的。正感叹，前方突然冒出个人，险些撞了上去，立定一看，不由怔住。 你怎么在这儿？ 贵人娘娘， 哥哥这么客气，莫非是想让我叫你陈将军？ 那怎么敢？ 茵茵是从太后那里请安过来，听说此处有新玩意儿，绕道过来看看，正巧便碰上了，两人一起走了一段，陈泽明始终落后一步，很是恭顺，茵茵看在眼中，却也不多言。待走到开阔处，茵茵停下脚步，将贴身侍女喝退几步，转身对着他。 我总疑心身边有人监视，所以越是光明磊落处方越好讲话。 娘娘有话但请。 表哥，如今你过得可好？ 过得可好？ 嗯， 过得可好？我过得好吗？现在这样好吗？ 纵横沙场，加官进爵，光宗耀祖，都是他从小梦寐以求的，可同时他付出了太多。躺在皇帝身下曲意成欢的时候，他放弃的是自己身为男人的尊严，那些爵位珠宝，金光闪闪，万人垂涎，能抵得过他垂死挣扎般的痛苦吗？每天他都在臣服还是反抗的念头间徘徊，被那些意念凌迟的鲜血淋漓，直到他一步步退却，选择顺其自然。其实哪里有什么顺其自然，巨大的外力面前，那不过是放弃的借口罢了。他最终还是软弱的放弃了。这个问题像针一样刺痛了他，让他变色。可真正让人绝望的是，走到此刻，陈泽明没有退路。 到了这宫中，我才发觉，原来有时候，一个人轻而易举就能改变另一个人的一生。哼，多奇怪啊！你的命运，原来不在自己手上。 陈泽明几乎都要点头称是了。他和茵茵同时都想到了自己，突然间灵光一闪，陈泽民在心中道， 他为什么突然这么说？莫非是他知道了什么，还是看到了什么？那一夜，那一夜窗外难道居然是他？想到此，陈泽明的脸刷一下就白了，全身直发凉，险些倒了下去。 在太后寝宫看到些事情，难免有些感慨，是小妹失态了。 陈泽明怔了怔，太后寝宫是指太后被幽禁的事儿？是了，若是他亲眼看到那一幕，哪会这般平静？一幕这么一想，心中才渐渐松懈了下来。那一夜窗外如果是阴阴，又怎么可能及时退走，连自己都找不到？想到这里才如释重负。 这样的话再也不要说了，说是给旁人听到，告到万岁那里，确实糟糕。 嗯， 不是他，那一晚不是他，真是太好了。 皇帝始终没来。次日，陈泽明去御书房见驾，皇帝正在练字，见他倒也没有停，两个人时断时续聊了些正事，直到皇帝似是无心地和他说道： 陈贵人，朕听说陈贵人原来不是你的亲妹妹。 家父只有二女，当初圣旨上指明是陈家三女英英，像是搞错了，家父这才收了英英为干女儿。此事早已与执事太监说明，原来不曾告知皇上吗？ 是吗？朕不记得了。如此，你和贵人既然不是兄妹，她又入了宫，便该疏远些，以防落人口实。以后你们还是少见为妙。 陈泽明心知必是昨日之事被多事之人给告了，无端挨了一记闷棍，却又无话反驳，郁闷难当，只得称是。过了不久，前线告急，皇帝此次不欲派陈泽明接连出战，可朝中大臣均主张继续由他领兵以切敌人之士气。皇帝权衡之下，依旧任命陈泽明为帅，同时派贴身内侍韩公公监军。接到圣旨时，陈泽明颇有点惊讶，跪接了那皇筹旨意，拿到手仔细看了看，面有惑色，却缄默不语。消息很快传开，有鼻子灵的却从中嗅出了些古怪。本朝确有太监监军的潜力，但派出心腹宦官这样的举动，可看作有两种可能。一种是不信任主将，另一种则是想提拔心腹。而韩公公已是位高权重，众人纷纷猜测之余，都隐约有了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萧瑟之感。让人奇怪的是，大军到达之后，陈泽明并没有如前两次一样迅速出战，反而只守不攻，任匈奴兵在关外叫嚣猖狂。一开始人们还以为他是在等待某个战机，可隔三差五的守城之举持续了数月之后，不但敌人开始嘲笑不止，就是在本军之内各式各样的谣言也传出来了，有说他胆小的，有说他惧敌的，不满情绪日益剧增，到后来听得连韩公公都坐不住了，陈泽明却还是不肯出兵迎战。这一日又有兵来报，匈奴人派大军攻城。韩公公奔上城墙一看，果然陈泽明领着副将严青等人在城头观战，城下敌兵如蚂蚁一样涌到城根下，城头飞剑往来如织，惨叫声不绝于耳，远处旌旗招摇，喧声震天，敌军队伍黑压压一片，望不见尽头，只似汪洋大海，恶浪扑面而来。明明是青石砌就的城堡，在这凌厉的攻势下，也似如一叶孤舟般飘摇无依。 哎呀，这可真是大军压境了呀！ 嗯，匈奴右贤王到了，他们想发起一次总攻。 啊，右贤王，右贤王在哪儿啊？ 那边。 韩公公极目望去，只见一片人头攒动，哪里看得清面貌？ 心中不由有些怀疑，但看匈奴人进攻的架势果然是与以往不同，更凶狠了许多，也就信了。 那将军为什么还不派人迎战呢？ 时机还不到。 哎呀，这话小将军说了几个月了，皇上派我们来是与匈奴人决战胜负的，若是只要苦苦守城，又何必特意派你我二人来呀？ 公公，此刻出战正是敌军士气最锐之时，与之对敌我也难有胜算，况且军中锐利尽在于此，只能胜不能败。我们身后守着的可是千万黎民国之疆土，不能不谨慎些。 我听闻小将军从来是以快制敌，如今怎么风格大变？要知道打仗打的就是钱，小将军如此耗费军力，今日也不打明日也不打，拖个几年把国库耗尽了，便是想打也打不了了。 公公，韩公公， 宫中之人哪懂战术， 对监军大人怎可如此不敬。 这番攻守便打得异常辛苦，到了傍晚，绿岩见死伤无数，对方依然守得方寸不乱，只得鸣金收兵。到了后半夜，城头巡夜的士兵也忍不住乏意，一条人影趁机用绳索从城墙暗处爬了下去，游过护城河，就着黑暗时奔时藏，夜奔敌营。到了匈奴营外，那人也不避开，亮出一块金牌，守营兵士见牌将他引了进去。第二日，延青一大早便来叫陈泽明。 大帅，敌人退兵了。 还以为今日又是苦战，这下可好啊。点击订阅可以第一时间收听剧集，欢迎大家转发分享评论，多多支持将军令。